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先来看一下西部环路方向，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紫竹桥到六里桥由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区由北向南方向。再来看一下中西城区的联络线，地安门外大街、雍和宫大街、东单北大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西四南大街由北向南方向，王府井西街北河沿大街由南向北方向，鼓楼西大街、五四大街、东安门大街由西向东方向，东华门大街由东向西方向。再来看一下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呢，有北三环苏州桥到安贞桥由西向东方向，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方向。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北京时间17: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哎呀，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搜索的需求，您的都可以告诉我们，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 是的。哎，熊丽啊， 哎， 最美季节就北京就是现在了。 我觉得差不多快过去了。 不，我觉得前提条件是这样：第一，它别下雨； 哎， 第二， 别刮风。 是，如果要这些还好的话，哎，我觉得叶子还能再扛一点时间。 嗯，估计再扛也扛不过这个月 两周吧， 月底差不多， 也就是这点时间了 吧。哎，你知道我今儿看，离我们国家不远的一个国家， 嚯，又心动了。 真的，它的那个落叶哈。嗯，就那金黄色的铺了一地，就有好多艺术家呢拿这些落叶就开始就地在那儿作画，特别漂亮，全部都是金黄色的银杏叶。你想想，一幅幅图画都是金黄色的在那儿，然后层峦叠嶂的，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是人的这个肖像的，然后还有自然风光的，就好多艺术家在那儿，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林子在那儿做的这事儿，我觉得美极了。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北京能够有这样一块地方，让我们也可以这样，该有多好。 哎呀，北京最美秋天，我相信赏红叶的地方肯定随处都是，不仅仅是去香山， 对，五环旁边就是。 别，那还可以再远，还可以再远。 六环。 就包括南边可能差点，因为南边没有山，但是除了南边之外的，东边的、北边的和西边的山里头都特别的漂亮。 嗯， 而且再其次呢，我曾经跟一个长辈一块聊天，后来长辈就跟我说：“哎呀，维子，说。”你老说哎呀这个国家很美，那个国家很美，确实是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你有生之年如果能把我们国家的大好的美好的江山你东西南北都能走一遍，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对呀，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嘛，我们都说那个威尼斯的那个多漂亮多漂亮，水上的这个城市啊等等哈，然后就觉得哎呀美死了。但是事实上我前两天去大连的时候，人大连建了个基本上跟那个一样的，你知道吧，也是水上城市，一座一座的小桥，然后在小河当中有这个钢多拉在穿行，你说你还用去吗？你不用去啊，对吧？然后同时大连因为有海呀，人自己的海滨的旁边的这个建筑也很有特色。 对对对， 刚才说我看完之后，我说这还用出国吗？完全不用。 哎，真是。来来，有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初声网的创始人张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好，刚才我们俩说的这些你赞同吗？ 我赞同，因为我觉得说是这些好多一些地方基本都是我去过的地方，嗯，而且我也特别喜欢。 诶，波波说说你到目前为止国内去了多少个城市啊？ 就说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不应该说，不应该说是我去过多少城市。 快扶着我点，我被闪着了。 就是我记得有一回，在我们又是一个就是一个地图上面标注嘛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是，如果要标的话，我能把我上面全部都标满了。可能是海口那一边的话，我去的少，知道吧？就是，但是其余的目的地，基本上我全部都可以标上。 我提一个城市，陕西省韩城市。 你放心，离我们家门口了。 对，他山西人， 我山西运城的，所以说是你就想一下，你说了一个陕西的韩城，我说这个完全不用解释，我只要一去西安必须要过， 好吧？ 哦，看来真没什么难得住你的哈。 那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说西城了。 哎，灯下黑，没准你要一问他还真没去过。你比如说我从陕西来的吧，华山我从来没有上去过， 真的 从来没有。因为我恐高，然后我陪了多少波，不下20波朋友去华山，但是每次我都在山脚底下等着，然后在山脚底下找一个住宿的地方，等到他们第二天下来。 哇， 真的从来没上去。所以我就说嘛，你看北京我好多朋友，我问他们，我们说你上一次去故宫是多久，哎呀都得掰着指头算半天，有的都是打小去过然后再没去过，是不是？ 是这样。 所以你问他西城，你问他 这个 路过过啊， 就是经常路过嘛，哎，也是经常路过啊。 来来来，今天找来张波呢，就是让张波说说除了北京，因为昨天呢我们另外的一位好朋友啊，海春哥，他已经介绍了一下北京周边赏秋色特别美的地方， 所以我们今儿个走得远点， 哎，走得远点， 我们去个大城市。 哎，我们到国内现在赏秋色， 国内的大城市， 是是是，也是按东南西北分吗？ 我觉得是赏秋色一般是从北往南去走，因为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可能提了一部分北方的一些城市，但是说是我觉得说像在这个季节这个时段的话，我们从北京再往南去旅一部分都可以的，比如到河南了，或者到了云南了啊，就是它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比如到11月份、12月份，那肯定是赏秋色是到就是中国的最南部，对吧？或者西南部啊，那么这样的位置相对来说是赏秋色在11月份是非常棒的，也就是咱这两个礼拜过去了。啊，然后就该上那边去了。 其实这两天如果去江浙一带也特别好，为什么？桂花开了 啊！对对对对对， 前两天 好香的。 我有朋友在杭州，然后给我拍了一段小视频，就是我认为那个视频拍的，我隔着屏幕能闻见桂花香。所以他们就说桂花香到什么程度，光闻着都会觉得自己血糖飙升，就到了那样的一种状态。你想是属于多美妙的一种感觉，尤其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对吧？因为咱们去武汉的时候，那个还不是说满城都是桂花，已经有那感觉了。就我跟花花坐在一个酒店的院子里，我根本就不愿意进去，就我就在那儿特别贪婪的使劲闻，恨不能把所有的桂花都给 吸。 对，但是你想杭州，他给我照的那条路，就路两边全是桂花树，然后一到早晨清晨的时候，哎呀就闪着那个光芒，然后满满的桂花香气， 而且稍微有点风的话，它那个整个桂花花瓣也会就是洒落下来。 对， 然后那个感觉是真的是特别好，而且就是大家完全是嗅着这个桂花的花香去看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你端一杯白开水站在底下，然后过一会儿就是桂花味儿的，桂花茶。 不用，端一杯乌龙就是桂花乌龙。 对，就是桂花系列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因为你刚才说桂花，我突然脑子就直接就想到，哦，桂花酒啊。 你看你满脑都说的是酒。哎，桂花酒好喝吗？ 好喝， 甜甜的，然后感觉反正我觉得，如果说是像我们正常喝吧，我一个人喝上好几瓶，然后直接自己撂倒了。 啊，那么上头呢？ 没感觉的，然后你自己会把自己喝多了。 就这种什么花酒啊，什么果酒啊，就听起来完全没有杀伤力。告诉你，那属于事后，对吧？ 多亏你加了儿化音。来来来，那刚才既然提到咱们从北往南，其实像河南其实还不算北，因为它算中原地区吧。 对啊， 对，那这样咱们从中原地区开始说起吧。 其实在这个时间段，就是大家可能会选择，就是可能都对一个名字特别熟悉，比如说云台山， 啊， 哎呀，那些老火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应该特别特别熟悉的一个名字。但是其实围绕着云台山旁边，它有一系列的景区，啊，也就是我们给它通称了一个名字叫南太行，啊，就是太行山的整个命名的一个南太行。 嗯。 啊，那么南太行上面的这个秋景啊，这个时间段去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啊，就比如你像我们就是可以去选择，就是南太行，它因为它大概7到8个景区吧，啊，就是我们只是简单的推荐几个，比如说像这个，万仙山，啊，万仙山基本上说是它本身是有这个地质结构在里边的，不知道第几个世纪的，就是这种说法，可能我记不太清楚啊，但是至少来说，你站在它那个上面，然后你正好它的整个一圈全部都是，就是它的整个植被也非常的非常的好，夏天的时候可能清一色绿色，但是在这个时间段不一样了，整个本身它的整个山的土质发黄色的。啊，就是黄土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正好它的整个一些这个就是各种树木吧，因为它植被不是单一的一项的，不管是什么枫叶啦，或者是这些不是单一的 针叶林， 对对对，然后它正好就把这些全部配到一块的话，这个五彩的颜色非常的好啊，也就是整个说是你不管是你坐着缆车上去，或者是你坐它景区交通车，就是我觉得是景区交通车坐应该是更为刺激一些，为什么呀？就是 是人开的熟练吗？ 就是说咱的整个就是你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左手边下面全是悬崖，你知道吗？ 哦， 就是这种感觉，就跟我们到了西安上面那个华山的山顶上，不是有一条特别窄的 一条 道吗？对，那么它这个景区的交通车呢，正好是沿着，正好是不管说是过不过那些就是隧道啊，就是说像我们之前说的是这个挂壁公路啊，或者壁挂公路，对吧？啊，就是它在万仙山上面它也有这种挂壁公路，但是可能不，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专门来介绍郭亮那边那个哈。但是就是在这个上面之后呢，就是说你坐着你往下一看，如果恐高的人确实是，我建议大家他不要坐这个车边上。 这又是一个我不能去的景区。 啊，哎，也还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华山呢？ 对啊，我站五楼，站咱们直播间旁边那窗我都受不了。 但是你可以坐他那个索道。 不能坐索道，我从就是不能说从来没有，就很少坐索道，尤其是那种四面都是空的那种，坐不了。 哎呀，那完了，那好多地方你都去不了。 我跟你说，香山我就去不了，香山 是搭了腿的那种。 对对对，不行，我害怕，就不能往下看。有一次采访，鼓起所有的勇气做了一次，从打上索道开始没睁开过眼睛。我旁边的朋友说：“你看看，你看看，不行，别让我看，就看红叶，别让我看，真别让我看。”就一直闭着眼睛坐到山上去。下来的时候说什么都不做，那下来了，我走下来的。 那完了，你比如说去国外，像去瑞士，因为滑雪嘛，坐这个上去的话， 对，不管坐 不行， 当浪腿的。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你去加拿大的温哥华那边著名的一个地方叫班夫， 班夫国家公园， 哎，他的那个。索道的那个是道全包裹的，不是当浪腿的，但是底下是透明的。 不行也不行，什么玻璃栈道这类型的都不成，真的不成。 哎，那你可以跟高磊结伴。 对， 高磊也不行。 我们俩可以互相搀扶着。 这个没关系，你知道吗？刚才我说是他一共7个景区，说高的咱不行，咱选低的嘛。啊，低的有八里沟。 哦，在 就往下走。 对对对对，这种的话就是说，两个峡谷中间的你可以走呀。 嗯， 这个你也没有不会，你也上不到上面去，你在下面可以看上边的，对吧？ 我跟你说，我还不能抬头看，时间长了， 啊， 晕。 不是， 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他哎快抬头看上面有个什么什么，你看哎呦抬一会儿行，抬时间长了也不成，天旋地转的那个。 我跟你说，去这些地儿还是咱们玩吧。 对， 对，还是咱们玩。 我在旁边。来一壶桂花酿等你们。 对，我觉得另外的我还可以给你推荐到一些其他地方去，对吧？也就是比较适合的。我知道他现在他的需求是什么样的地方了。 不，咱们还是 咱先 关注绝大部分人啊。 对对对对，就是说有一部分，就是我记得好像我以前也恐高过，就是偶尔有那么一下，就觉得哎好害怕一下，还是上华山的时候，确实是害怕。啊，因为正好是我是大概是3、4月份上过华山，那个时候山顶上还是全是雪， 哦， 啊，然后下边呢是没有问题的。 后来你是怎么治好的呢？ 后来就是还有一次上了一次什么呀？上了一次在我们北京周边的一个平谷的石林峡上面，不是有那个 栈道？ 不是栈道，当时还没栈道的时候，就是有那个镂空的那个梯子 啊，对对对对对，有那个。 然后 他梯子前面没挡的，就是一个漏梯的台阶，镂空的台阶，就是那种钢架结构的，然后就是从那上面一过的时候，然后往下一看，哟，这真的是很害怕，确实是就不敢说是直着眼睛往那个空的地方去看。但是后来之后呢，就是这样多走了几回之后，我发现他也没啥呀。你看人家不是一个一个都这么走吗？ 好了，波哥，我们这个话题都过去了，我们说的不是关于恐高治疗的问题，说的是推荐景区的问题。 好的啊，也就是说八里沟这个地方呢，也是就是它，因为它这几个景区全部都是挨在一块儿，距离都特别特别的近啊。就是你从那个万仙山下来之后，下边就是八里沟。啊，这样的一个景区。那么这个景区呢，我觉得说是也是比较好的，也正好是就是这个季节，就是一个赏红叶的一个季节啊。它再加上它本身它这个里面有沟就有水，有水就有瀑布啊。而且就是从最开始走到最后面瀑布的时候，可能大概需要个几公里吧啊。就是但是景区交通车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可以走到最后，然后直接坐着景区交通车直接下来返回来。 哦 啊， 那还真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对啊， 而且比较舒服嘛。 因为你来回去的基本上你看的景色是一样的，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你返程的时候就觉得我很累了，因为要走个大概就是八里沟，所谓的意思就是八里，要走 八里路， 对，要走八里路在 那边。几公里呢？ 对，也是几公里，大概四五公里左右啊，大概就是走这个路程是这么远。 嗯， 然后你走到后边之后，正好最后面是一道瀑布啊，那个瀑布就是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中间沿着整个有一些什么玩水的地方，比如说水上的竹筏呀，这些他们都是比较完善的。啊，它的整个各方面措施也做得非常好。 这都是在云台山附近，对吗？ 这就是说，完全都是就是在云台山它整个一个 大景区里面。 就是周边吧。 对，它周边。 哦。 啊，因为云台山它是一个景区， 嗯， 然后我刚说的南太行这又是一个景区。 联盟。 对，然后还有它旁边还有什么像什么青龙峡，那边也有个叫青龙峡的，不是我们北京的青龙峡啊， 嗯， 也是非常非常不错。还有什么什么爱情村、爱情公路，在那边都是有的。对，就是因为它今年又专门打造了，因为那个村子叫爱情村。啊，站在那个山头上面，然后可以看见对面的就是山西，然后这边就是河南。 哦，然后是不是也有个景区？啊，然后上面挂满了锁，同心锁。 它是这个有，就是几百年的树吧，啊，老树，哦，老房子。 红绳。 对，然后上面有系了好多红绳，挂的很多这个什么爱情锁之类的东西。 怎么样？ 啊， 来，我们先进三十秒广告。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哎，那你说就是在云台山整个周边的这些玩，你觉得几天够？ 基本上差不多，至少需要四天的时间。 嗯， 啊，就是要全部， 反正 你还不能歇着。 对啊， 就是因为我刚数的只是说一个八里沟，一个万仙山，然后其实还包括说是一个这个什么，就是它的整个这个郭亮村那个挂壁公路嘛。 啊， 然后你就是说是，当然虽然说是你的车不能开上去，就是你坐它的观光车上去，因为它有一个来回会车的问题，毕竟路比较窄，去的游客再多一些的话，然后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你就不太方便了，对吧？就大家不一定能够体验的时候，我开着车去走这条路， 嗯， 但是你就是说我坐它的景区的交通车也是非常方便，你所看到的那些景色基本上都要走到最后那个村子里边，郭亮村里边， 哦，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时间段正好是一个赏秋的时候，你就是说大家可以去从网上找一些这个相关的他们那边图片啊，顺手一拍到处都是很漂亮很漂亮的景色， 都是桌面， 对几乎就是完全是这种感觉的， 哦， 其实它的整个这个时间段大概也能够持续在一个月左右， 嗯 啊， 然后回程之后顺路比如说吃点当地的特色呀什么的哈， 哎，我说起来吃了啊， 土豆烧鲍鱼， 你看我们又把话题带偏了。 咱吃和玩是分不开的， 对，我们主要是为了吃。 对，我觉得说那边吃超级超级便宜，就是量就是一桌餐嘛啊，一桌餐我曾经问过他们好多家啊，就是我说你们这一桌餐大概多少钱？他说， 哎，一桌得够多少人吃的？ 十个人吃吧，就按照正常十个人的标 准。都什么菜呀？ 就是肉类的啊。占的比例 将近占到70%-80%，啊，菜类的也是有，就是看你选不选。那么这样一桌下来之后，大概什么各种什么野味的也有哈，然后下来之后一桌，你猜一下多少钱？ 他刚才说个超级超级便宜，咱们大胆的往便宜的猜。 对， 350。已经很便宜了啊， 是很便宜了，人均才35块钱，十个人吗？ 对呀、啊， 对吧？ 就是你如果敢给他500块钱，他不知道该给你上什么菜了， 哦、 就是完全到这种效果， 就人直接说，再给您2箱北冰洋吧。 对，他甚至他说哦，别说2箱了，人家可以送上你很多，知道吧？ 哦、 就说他不觉得说是哎，这个不应该要那么贵，然后一桌下来300块钱， 啊、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300块钱你几乎是肯定吃不了的， 嗯， 而且就是把当地的这些一些特色的，就是有当地特色的一些菜，你全部能吃上，而且包括他那边的，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土特产的什么木耳呀、啊，就是山里边这些山货、 嗯、山珍， 对对对对， 除非你对人家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有。 哎 锅料麻辣烫吧人家说这个没有 这个不会做对所以说是这就是说在这边去吃的话大家大可放心的去吃知道吧就是它不贵啊你就敞开了你十个人你应该差不多在12个菜到15个菜左右 天哪 就是我说的还是70%以上的是肉菜类的 那还真是挺实惠的哎那要从北京怎么去自驾只能自驾吗 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说你自己坐火车过去到新乡下车啊然后那边 怎又到新乡了呢 啊对啊 那新乡今儿没来 新乡今天不在正好他不在我就可以说嘛 我替他说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坐火车到新乡下车之后他有一些这个就是公交车吧然后可以直接就是到他景区的 直达 对直达的到辉县那边然后都是比较方便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自驾啊就是你自己开车大概需要6-7个小时不过我觉得中途的时候非常棒可以在中途吃到河北的路段的时候吃点什么驴肉火烧啊之类的啊、 嗯、 这个是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又是一趟主食之旅、 嗯、 你想、 嗯、对 到河北吃驴肉火烧到河南吃羊肉烩面 对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吃的不过我喜欢就是我比较喜欢吃面食啊到河南之后那一大碗那个羊肉烩面啊就是我记得我今年4-5月份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随便就在路边找了一家店吃了一下啊7块钱一个7块钱一碗然后我们愣是没吃完你知道吧 啊 嗯对味道还很好它全是高汤的对 哇、哦、 所以说 哎去云台山那边现在应该是好时候是吧 对 而且正好咱们错峰出游嘛我想 十一 那边人好多的 十一假期这种假期的话我觉得是不建议大家去因为它距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远 是 也很近 对吧你如果坐高铁吧干都比较方便的 嗯， 对吧一天 N 多班的高铁到新乡 大概是4个小时不到4个半小时左右有的是 对对对 有的快一点3个半小时就 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大家说你选择高铁出行选择坐火车也可以选择就是这个 自驾 都比较近嗯。 好那我们第一时段的最美秋色先暂时到这里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改革开放40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 带爸妈看场戏 带孩子看儿童剧 带老婆去听音乐会或者一起看个话剧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为您精心准备了各种演出更有会员抢票让您和经典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关注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收获不止如此哦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当代商城鼎城店九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九周年庆。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国国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道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刘继军刘工。刘工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好的，因为这个北京的话呢，明天还应该是个好天，大部分时间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下午到夜间呢能见度逐渐转差，不过呢明天整个光照比较强，最高气温还能升到18度上下，所以说呢天气还是不错的，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活动。只是呢早晨气温只有5度左右，早晨出行比较早或者喜欢晨练的中老年朋友要适当的添加衣服。从这个华北黄淮这个区域来看的话呢，基本上也是好天气，不过呢新一轮的雾霾啊，这个在双休日就会这个开始了。实际上呢今天这个从天气形势来看，京津冀地区啊基本上都位于高压的底部，污染的扩散条件算整体比较好，多地的能见度都是这个蓝天白云。不过呢从这个明天开始就逐渐的转差了，部分地区呢有轻度霾出现，到19到22号，这一轮的话呢这雾霾天气逐渐增多，华北中南部黄淮这个分卫平原这些地区呢有一些轻到中度的霾，部分地区段恐怕这个霾还比较严重。从21号夜间到22号呢前半夜这个时段应该是雾霾最强的时段。22号后半夜，冷空气呢，这个逐渐到来，那么这次雾霾过程也就逐渐消散了。总体来看的话呢，南方阴雨还是多一点，西藏东南部也是多降水的，这些地区呢，雨这个大部分地方都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有中等大雨，局地呢还会出现暴雨，所以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防范降水对旅行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刘工，非常感谢，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大黄蜂变形， 人保车主派对开始了，快冲！现在到10月26日，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开奖。 我先去了，拜拜。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先来看一下北部环路，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由新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北三环马甸桥到和平西桥由西向东，安贞桥到蓟门桥由东向西，北四环安慧桥到海淀桥东西双向，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方向。京承高速方面，进京方向清河大桥到吉祥寺桥车多，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望京西，京新高速方向进京上地到建亭桥车多，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尾沟桥到尾沟车多，进京方向呢北港东有事故，后车队尾呢已经到了华谊桥。再来看一下京通快速四惠到高碑店的出城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到二环之间的进城方向，姚家园路四环到五环之间的双方向，朝阳北路四环到五环之间出城方向，朝外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北京的十月是美丽的秋天，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这里派对，这里福利令人兴奋无比，这里优惠令人顺眼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同庆这盛大的 party。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是7: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87.6，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张波。 哎，我们第一时段呢，逮住云台山就没出来哈， 是因为 一大片 那边好玩的真的是太多了，包括我河南那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就给我介绍嘛。因为我老从很多的宣传里头，包括 CCTV 也有类似这样的品牌宣传，后来我看完了，哎，真的很漂亮。但是我就怕说，对吧，听景和看景是两码事儿，我就问当地的朋友，然后那边的朋友就跟我说哥真的不错。因为第一呢，他说云台山很漂亮，然后第二呢 说那个地方五 A 级景区管理的特别好，就是所有都让你觉得很有秩序的一个地儿。 对 对 包括那儿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对你的服务也好等等，哎，都很到位。哎，我一听这就觉得 欢迎光临是吧， 对对对，包括你好不要去别的地儿玩了 对，就在我们这儿待着， 因为那儿很大， 对对对， 很大，所以我一听这就有好感。 它的空气质量也特别的好， 因为它植被多吗？ 对对对，而且就是它每一年的时候，只要到这个时间段，就是很多的人夏天的时候它不热。 对对对，因为它有植被，有水， 对对对，很多人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直接住在山里边，但是山里边呢住宿又特别便宜，就是虽然不是说像大家都说的有什么特别好的民宿，或者特别好的这个什么五星级酒店，但是作为这个里边的话，它的这个什么农家乐比较多，那么农家乐呢，就有时候真的说是如果搁我们现在正常的话，就是连吃带住的一个人100块钱然后搞定了， 天哪！ Yeah. 你知道我们北京周边县的农家乐都多少钱吗？ 说的是农家乐啊。 对，这个我知道。 就是我不说民宿，民宿的价格是确实是它有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北京周边的农家乐可能也不是特别贵，但是住一晚上，单住一晚上的话啊，至少应该是在100到150块钱。 嗯， 啊，这是农家乐的这个标准，现在目前的。 哎、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可流行了，就比如去房山，啊，去那个那个密云、怀柔住农家乐，多少钱吗？ 你不说你小的时候，咱就说，咱就、 哎、有一拼。 我跟你差不多大吗？ 管饭还真的， 人家2008年的时候，那一条线里边的农家乐5块钱一个住宿， 哎，不管饭啊， 不管饭，对， 你看你看， 对对对 对对， 就5块钱一张床，对吧？ 对，5块钱一个 通铺， 也有床，野山坡那条沟里边，他那边的话，然后基本上说都是有床的、 哦、 啊，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的价位， 嗯 啊，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当然条件设施做了很多的改善啊，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哎，一间房里边有3-4张床， 那当然了、现在好多民宿。就是不光人说啊，我们的洁具是 TOTO 的啊，我们的什么什么有中央空调，现在都不止这些了。 对对对。 那天他们给我介绍一个民宿，是在密云还是在哪儿？说人那民宿地采暖。 对。 我、哦、天哪！我说好高级啊、 对，就是现在他们完全可以完成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就是包括好多一些山里边，包括甚至包括北京周边的延庆啊那些地方、就农家乐里边都已经完成了，不要说民宿了。 哦、 农家乐里边，因为它那边冷嘛。他冬天的时候还有一些玩的一些项目，对吧？所以说是就几乎让他们的整个设施的改善都非常的好。而我们所谓的说是去的这个河南这边的话，我专门跑了好几个农家乐，我看了看它里边房间的环境，房间的环境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挨个住一遍，但是我看了他们几家里边，最起码说是特别特别的干净，啊， 那就够了。 对，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奢华，但是很干净，啊， 特别好。哎。波儿，问你题外话，那你车上保险上哪儿呢？ 人保呀。 好，你这转的好生硬啊。对，是自驾。 我特担心，他说不是啊。 哦、太好了，哎，说到人保，来， 跟你说一好事、 啊。那我得告诉你，这是你的节日啊，也是花花的节日、啊。 是的，因为我也人保呢。 啊， 哎，我们先说哪个呀？ 先说 好消息呢。 咱们先说第一个吧。 行，那得说我呀、一说到吃我们就停不下来，给大家播报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从今天到10月26号，人保说你们的啊，人保车主派对火热开启，吃喝玩乐全面覆盖，真算是良心企业。冲着这个，我是不是得买辆车什么的呀？吃给咱们提供了自助餐和下午茶福利，喝有送上门的热乎乎的咖啡福利，玩不管您是国内自驾、出境跟团，就连签证和驾照翻译件的福利都帮你备好。哦哟、 啊，真的 厉害了！就看您需要什么了。乐，只要您参与进来，您就乐去吧。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忘了说了，参与方式您听好了，大家听好啊。如果您是人保车主的话，您现在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就是人民的人，保险的保，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中来，每天都有不同的福利提供。您记住了，活动要到10月26号。哎，我觉得这个人保车主的这个每次活动真的挺实惠的，实话实说。 是啊，所以我手机也关注了。 哎，那你快，我给你一秒钟的时间回复一个车主派对。 手机在导播间的。 一会儿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 哎，确实是，你看他还有。送上门的咖啡，然后还有签证和驾照的翻译件，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这个得多少钱？你想想。 对呀、啊就你要自个儿办的话，都得花钱办。 好，就是上广告的时候，咱俩 欢迎来到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 刚才 有请主持人易小宝闪亮登场。 哟哟，十月车主大派对，金交福利拍过瘾，洗车保养防冻液，旅行体检净水器，国际驾照翻译件，共享汽车驾驶券，还有更多的惊喜等待你来大联欢。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可加入抢货大军，百万好福利千万别错过。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好了，咱们从河南就出来吧。 出来吧。 哎，因为河南好吃的、好玩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 对对对。 但是咱们以赏秋色为主。 多选几个目的地。 是的， 对吧？给大家一个选择的余地。 是的，是的。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啊，还是广州的啊，他们都可以去选择嘛。 是。 来，我们再来一个。 那我就直接先从河南出来之后，然后咱就奔着安徽走呗。 好 啊，还是捋着线往下去，往南边这个方向去走。安徽的话，因为上一期我也提过一。就是时间比较紧张的话，我就是简单提了一下。但是事实上在这个时间段之内，我觉得说去安徽的黄山的秋色，再加上安徽宏村的秋色，再加上它整个塔川的赏秋，应该是个塔川，我觉得说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赏秋的这个范围里边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啊。就是塔川它是一个就是离着宏村可能步行20分钟啊，就可以走到路边上，然后就可以进到里边的一些小村落里边，就是可能一个村落里边没有多少户人家，可能大概有个十几户20户，一个村子里面十几户20户人，但是它的整个灰墙白瓦，白墙灰瓦的那种建筑，再加上它的整个一个， 就是因为是徽派特有的建筑， 对，特有的这种皖南的这种风格，然后再加上它本身在这段时间当中配上它整个一个就是各种红叶吧，就各种红的黄的，然后全部交叉到一块，然后再加上一个就是它的整个一个就是那边家里边烧火做饭的烟筒里冒的烟啊，然后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感觉。然后这边的话，其实大家要去这边的话，也是趁周末都可以，因为从北京到黄山的高铁可能也就是五个多小时。 五个多小时， 这么快？ 对，我查了一阵，因为有一阵我想去。我记在很多年前我去黄山，印象特别深，到现在依然能够想起当时那个画面，就是我住在屯溪古镇旁边，每天早晨起来都一定要去吃一碗古镇上有一个挑着挑子的人卖的馄饨。 哦， 就是叫炒，就是那馄饨的，他就是挑个挑子，一边呢是火煤火，一边呢就是现包的那小案板啊什么的。你要如果想吃，把它拦下来之后，哎，他把那担子往那 一 放，然后这边开始现给你包，包好了之后，直接就在担子的另外一头嘛，就是一个小那个煤火炉子，然后上面架锅给你开始煮。哎呀，你就站在那儿吃。就是你能想象，就是尤其是我去的那个季节，清晨是烟雨蒙蒙的，就配上刚才说的那个白墙灰瓦的那种感觉， 对， 在就是老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的时候，大概6:30左右的时间就没什么人，只有一些商户什么的，特别的享受，你就觉得这才是生活。就那感觉，到现在我闭上眼睛依然能够想起来那一碗馄饨的味道。它叫什么什么一挑，冯一忘了什么一挑，不记得，好多好多年了。 现在的这个挑了可能真的说大家不容易能见到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是可以， 明白，因为规范管理了。 对，所以说它挑挑的几乎都有摊儿了， 哦，就是都有自己门店了， 对，都有自己门店了。 但这个感觉还在， 对对， 真的是一定要去这样的地方，一定要早起。有的地方就适合睡懒觉，有的地方适合早 起。而且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概念叫墨香，就是比如说它这个地方卖这个什么 灰墨， 对对对，什么墨的，卖笔的，卖这个什么砚台的，对吧？就是在这整个这条屯溪的老街上，然后几乎你就完全可以挨个的去逛一逛，去看一看。甚至包括在整个这条街里边，它还有很多一些文化性的，就是带着孩子大家也可以去，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珠算的这个珠心算的一个什么发源地创始人，对吧？也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是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本身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文化，这个氛围的一座这个老街里边，然后再加上或者我们再去了一些这个纯自然山水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我觉得说刚才我只说了一个塔川，还包括它旁边有一些什么这个你可以选择坐着船去到新安江里面去看一下啊，然后正好它整个这个季节应该也是有一些水果啊，就是比较就盛产的，比如像橘子之类的哈，是在当地还是比较有名的啊，就是你只有到了当地，因为它的产量特别特别的小，所以说只有在那个地方去吃啊是比较方便。 对， 吃最爱的臭鳜鱼。 对，臭鳜鱼。 对对 对, 对、嗯，这是到安徽这一带是必然要去选择的菜，还包括他们很多一些有这个什么臭豆腐，就《舌尖上的美食》的那些目的地啊，几乎都就随处可以看到的。就是比如到了红村里边也有一家特别特别的火，排队。啊，就是一直大家在后面排着队，可能是5块钱一碗，10块钱一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就是吃在这边是没有问题的，住那么在整个这个不管是从到红村还是到了这个黄山脚下的汤口，还包括到这个安徽的整个这个就是到这个屯溪，对吧？它这个老区里边5星级的、4星级的，但是我对，但是我发现他们价格真的是很便宜啊，就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比如5星级的可能300多块钱一碗。啊，对 啊， 嗯，对， 真的五星吗？ 真的五星。 为什么我看到的五星跟你看到的五星不一样呢？ 就是你可能看 你俩去的是一地儿吗？ 你可能看到它最贵的那间房的话，可能确实也比较贵。但是像我们正常的35平米的这种标准间的话， 哦， 然后可能也就是350多块钱，这是五星的标准。 哦， 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嗯， 那个我们又看到了一条好消息， 对，啊，我们忍不住的要告诉大家。 不过没关系啊，这个我来说，嗯，好吧。来 我给你搭一下。 哎，行。对，你们家是净水器吗？你知道净水器一台多少钱吗？ 有，这你难不住我。我们家净水器买了好几个呢。哦，嗯，真的，怎么着也得2000多，好一点都得4000-5000。 我天， 净水器真的。 对，一个滤芯都很贵的。 好吧，好吧。 嗯， 哎，跟你说啊，这还是人保的事儿啊。原价2680的净水器能免费领 啊？ 怎么样？ 等会儿我先出去一会儿吧。 不， 你还不知道怎么领呢？ 对对对， 你得等会儿啊， 关注才行啊。这就是现在人保车主派对的重磅活动，原价是2680元的净水器，在手机上参与就是这个转盘啊抽奖，没准你就可以免费拿一个2680元的净水器回家。没领到的也不会空着手啊，因为呢这里呢还有比如说免费的咖啡券呐，免费的停车券呐，洗车啊，还有租车呀，出境游等等一系列的优惠活动，通通都可以在这个轮盘当中抢到，而且每天还是整点秒杀。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还有其他内容我就不在节目当中一一说了，跟大家说一下关注的包括啊领取的方式，就是您拿出手机搜啊微信关注啊，搜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就能进入到活动页面，不花钱，优惠福利免费领，怎么样？ 这不错，这比较实惠。 我接下来马上要进一分钟的广告，你们俩可以拿手机去回复车主派对 啊，这个不错。 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呦，生活优惠没混，直接发北京美丽的十月，让你无法拒绝。我和我的 homie 来到车主派对 ，Follow me， 来的晚了，是个排队。这里优惠令人血脉喷张，千万的车主齐聚一方，我们是车险界的实力担当。Come on， 人保直销车险车主派对，洗车、打蜡、换滤芯、鲜花、咖啡和美味，只要你想，全部拿回家。微信关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不过真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太可爱了。 嗯， 刚刚小熊一说，好多年前他跟家里人去那边去玩，然后说有一个挑挑子卖馄饨的，立马我们路边石子儿这位朋友人就把照片发上来了，汪一挑。 对，没错，就是他。 确实人现在有一挺大的门店了。 对 啊，而且生意特别好，你看他发了好多张照片，包括你看他的牌号嘛，他63号， 六十八号， 哎，对，那也不少了吧？ 对啊， 一个就是一个卖馄饨的这样排 队， 对， 它就是其实就是那种薄皮儿的那种， 嗯， 就跟咱们早点吃的馄饨差不多，但是就在那种环境下，你想清晨起来饥肠辘辘的，又是有点小这个烟雨蒙蒙的，就那种应该叫做烟火气， 嗯， 就特别浓， 是。 尤其是喝完小酒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胃特别空的时候，哼，去吃这个特别舒服。 这个我们俩没什么经验，因为我们花花都不喝酒。 哲广朋友不要在这儿发车主派对啊。 对。 刚才我们说了，是你拿出你的手机，因为你有微信朋友圈嘛，然后在那儿搜北京人保财险，哎，关注他。关注完了以后呢，你就直接在人家那个上头发车主派对， 对，如果、 啊、就可以了。 你要发到我们吃喝玩大搜索这儿的话，我们只能给您回一个 行。 对。来，我们继续、 安徽、 安徽的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只是说了一部分，包括它的一些什么阳产土楼，还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晒秋的这个景象都是非常好的，而就是紧邻着安徽和他们离得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比如像现在大家都特别热衷于说去这个江西的什么婺源，对吧？婺源然后晒秋，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选择这些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另外的一些景区，比如像三清山，在这个时候它肯定不是旺季，但是它的整个这个景色确实非常非常的漂亮。啊，也就是说从安徽从这个黄山这边，然后再到婺源那边，整个这一条线上面全部都是一个赏秋的一个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些目的地。不单单说是因为塔川可能只是我刚只是一个代表的一个地一块，但是其余的你包括黄岭啊这些地方晒秋，都是很多的一些朋友会在这个时间段选择去的一些地方。 嗯，哎呀，我没出息的饿了。而且突然间特别饿，就看到这个路边石子儿这位朋友发的图片，天哪！ 你就不怕我们有更多听众朋友发来更多好吃的图片？ 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 不过刚才一说了这么多好玩的地儿，我都想等以后有时间吧。嗯，你比如说几大名山，我基本都没去过，真的。你比如说像你家乡的华山没去过，泰山没去过，黄山没去过，真的。都没去过。 峨眉山 没去过。 五台山 没去过。 香山 香山我去过。真的这么多名山，哎呀这么漂亮我都没去过。张家界我去过 啊， 确实很好。 对，这是后起之秀的名山， 包括九寨沟啊什么这些都，哎，真的我提醒你啊，张家界如果你要是说坐他那个索道上去的话也很可怕啊，那底下真的可谓叫万丈深渊，而且人那石头都是跟棍儿似的往上长着，你那个索道上去的时候，那索道底儿就擦着人家那个山尖走，哦，这也好深的，真的。 我不去，我只在底下看看，我仰望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那好吧。 来看一下这个，在水一方说了，故宫，我是北京人，50年没去过了。 嚯、哦！ 按说了说，今儿去奥森公园北园。有一部分银杏叶变色了，景色还没到最佳，给大家汇报一下。哎，我们也看到图片了哈， 是 挺美的， 也不错， 对吧？ 嗯， 这个美美姐说了，我刚从杭州回来，那儿的桂花真的太香了，而且空气特别的清新。 哎呀， 而且这个时间段还是不冷不热 啊，真是。 对啊，在杭州这边这个时间段是特别的好。 突然想到了湖滨28的餐，哎呀。简简单的桂花糯米藕，吃起来都那么的有滋味儿。 行了，接下来让你品尝一段广告吧。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

北黄木厂桥到耿庄桥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18:04了，欢迎大家收听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是的，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接下来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说个旁的话题。 对，但是这个话题呢，跟我们吃喝玩乐也有关系。 是的，是的， 真的，就是好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相信一说到这个话题，应该比我们两个更有 发言权。 对，花花，你先说一下吧。就是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刚才在说之前，花花都觉得自个儿好像有点要放弃的意思。 是是是，因为那个，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花呗。 首先光从这个名字，哎呀，就也多亏我提前在直播之前做了准备，因为我还得真得知道这花呗是什么意思。哎， 就是花呗。 是是，包括我还问过编辑，我说什么意思啊，后来他跟我说，哥你老了，看来你那个支付的方式那个比较传统。 对，哎，你一般在外头买东西都支付方式都是什么呀？ 两种。 一种 是那个微信的那个钱包， 扫码， 钱包 啊，钱包 啊，对对对， 扫微信吗？ 哎，是的，是的，因为它不是挂一张卡吗？对，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刷卡。 哎，那你是刷信用卡还是刷储蓄卡？ 哪个卡有钱刷哪个？ 哎，那你能告诉我，你知道花呗是什么吗？ 我真的不太清楚。 哎，那你用支付宝吗？ 没有账号。真的没有，你看你都惊讶了吧？真的没有。 哎呀，跟你在一起好省钱啊！哎，真的，就是我一直认为，我都属于那个虽然是在网购方面比较没有节制，但事实上来说，比起我周围好多年轻的朋友来说，我已经算不错的了。 对对对， 就我对支付宝，在使用过程当中，我认为我知道的还挺多的。至少来说，一看花呗，我知道支付宝的，对吧？ 不过就是人家专门做了一个市场调查，人家上头说了，说35岁以下的人在购买的时候，比如说你到餐厅吃饭啊，到外头买东西呀、包括旅游支付啊，很多的。相对年轻的人嘛，因为35岁以下的嘛，基本上都会使手机支付，比如说支付宝啊、花呗啊，都会。说35岁以上的朋友啊，也进行过一定量的这个统计啊，80%都刷信用卡。后来我说，哎呀，这对呀，对呀，确实是， 反正挺符合咱们直播间这情况的哈。 是的，是的。 哎，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35岁以下的年轻人和我们一起来花呗，来。 有请我们的花呗代言人毛毛。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 好，你肯定是35岁。 哎，你先说一下你那花呗的信用额度多少钱？ 哦，可低了，4000。 哎，不是可以自己调的吗？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你可以继承我的花呗， 就是专门有一个表情符号，你知道吗？ 对， 就在那个微信里头那个表情符号里，专门有一个表情符号是你想笑死我吗？难道你想继承我的这 花 呗 吗？就是说的就是这个，指的是我们年轻人对可能在消费的这个，我是这样的哈，就是我确实那个花呗额度可以往上调，但我一直禁止自己调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怕一冲动，你知道吗？关键有的时候很多你在这些不同的所有的像这样的可以使用花呗的渠道里，它是可以零手续费分期付款。 啊，真的吗？ 你就很冲动。对啊，你像那年我跟我妈。 天哪，我发现这是个坑，你千万别教会我们俩。 不，你不 我已经自学成才了。 关键是就是尤其是马上到来的对吧，双十一大购物节的时候，很多家电都是花呗三期六期会免息付款。 你等一下，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毛毛，就是你一般来说你在花钱的时候你是会花你的钱，你挣来的工资是先会存一部分还是直接把它花掉了？包括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是用你储蓄卡里的储蓄，还是会用你信用卡，就是那种透支型的？ 你姐的意思就是，你是挣多少花多少吗？ 还是说你超支花？ 交完房租之后，可能就剩还花呗了。 你看，就所以他们跟我们的消费观念是 不一 样的。 嗯， 就是花花，你会比我，哎，你看你的名字多少？就是你肯定是属于那种，我一定要花我储蓄的 可控范围内的钱， 但是他们不一样。 嗯， 就是他们是属于我挣1000块钱，我敢往1500的花。 嗯， 就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督促我更好的工作，对不对？ 就让我有了挣钱的动力，因为我们年轻人不太觉得钱是存出来的，觉得钱是挣出来的。 不过也理解，也理解，这就等同于，比如说，在幼儿园里头， 对 啊，一问，哎，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闹闹，其实一点都不闹。可乖了，你问你叫什么？我叫 乖 乖， 乖 乖，可淘气了啊，是这个意思。 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消费观念上的转变， 对 吧？对，哎，那我再问问你，就是关于透支的这事儿， 嗯， 就是一般来说你在消费的时候，你现在还会像哥一样去花信用卡吗？还是说你直接拿出手机？就因为现在你像花呗这样的， 嗯， 对吧？直接在手机上就能实现吗？ 当然是花呗啊！ 你看， 花呗的额度是有限的呀，信用卡会自动给你提额呀。但是你还得去登录 APP 去关，对吧？ 实际上等同于信用卡吧？ 对，它其实是对于你一个你的就是什么叫芝麻信用的评分级别之后，然后会根据你的评分级别来去开放你的一个额度给到你。 哎，但是这个我特别不服，因为我刚才在跟我的小编在说的时候，跟咱们小编在说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说你知道我的这个花呗的额度是多少吗？然后呢，因为我认为我在支付宝上信用很良好啊，后来我跟他说了个数，然后他悠悠的说出一个数就秒杀了我。 这种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蚂蚁金服这或者说这一系列里面，你有就是日常的这种购买叫做基础类的产品，所以你的额度会比较高，并不是因为你的在淘宝上消或者天猫上消费比较多的话，所以你的额度会高。 哎，所以你看哈，就属于你看这又是一个消费的观念吗？就是你看我年轻人，咱们年轻人现在出去基本上不再带钱包， 就是， 什么信用卡都不带了，带一个手机。 对， 对， 刚才还说咱俩差不多，你又说咱们。 对对对，我突然发现我跟年轻人还是很近的。 来来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互动一下啊，就是大家也可以一块聊聊，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花呗啊，有太多的听众朋友，你比如说 AN 啊，包括苍鹰，好多的朋友都说了，其实都在使花呗，那相比之下。 对， 就相对落后一点啊。然后我想跟听众朋友互动的话题就是，比如说啊，您的大概收入是多少？大部分都花在哪儿了？啊，消费，您比如说啊，消费的时候您这钱愿意花在哪儿？啊，或者说您是，比如说我有钱，我要先存一部分钱，然后剩下的我去花，还是说您像毛毛那样的花费的方式？包括您比如说有什么当初没买的，又现在一想，哎呦，后悔了。 房啊， 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 那个，努努力。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和我们继续来互动啊，来说一说，就是您这个工资下来之后，然后您是先存起来呢，还是直接就花了？同时呢，还有比如说这个您的这个收入啊，大部分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包括以前没买，现在特别后悔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当然，如果您是这个花呗的用户，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体验哈。 嗯。 真的就是现在这种金融产品特别多，消费金融的，比如花呗、什么白条啊，什么都属于这个。而且最最关键的是，现在出门你问他们，刚才不说了吗？什么都不带，就带手机，完全解决所有问题。 你就不怕买东西的时候没信号？ 不会啊，而且花呗还会有随机减呢。 好好好，行，就不跟你聊了、 我们接下来也要连线一位也是消费达人了，真的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的，这位消费达人就是杨月。 对，杨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月儿，我们时间有限哈，所以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因为你的工作关系，你在银行工作嘛，所以呢，能接触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信用卡，不同的信用卡，所以特别想问问，就是你一般来说是像毛毛这样的，挣完钱之后直接就花了，就是把今天把明天的钱先花了，还是说你也要储蓄一部分什么的？ 这个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他每个月的收入其实还有一本很大一部分可能是需要来还贷款呀，或者是有之前的一些信用卡的账单呀，需要还的是很大一部分，然后可能自己的除了还有一些投资的规划以外，剩下的流动性就不多了，所以像我和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是优先可能会先刷信用卡呀，或者刷这种支付宝的花呗啊等等的这种信贷产品，之后再考虑之后再去还款。 所以在你生活当中其实对于信用卡和这个花呗用的特别多是吗？ 这个可能和咱们和我目前的这个收入情况也有关系吧。 哦，哎，那我想问问你，你觉得这种消费信贷的优势在哪里啊？ 其实现在大家其实以前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要把自己的钱去投资，然后用借银行的钱来消费，这是这个大家之前的观念。现在随着慢慢的这种各种的消费金融产品增多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转变为，比如说拿自己的钱去投资，然后呢用各企业金融公司的这种他的钱去消费，其实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流动性释放出来，同时也可以这个各种的信用卡呀，像花呗啊，他们都有一些的各种积分体系和会员体系，也有很多的这种优惠和羊毛可以薅。 哦，也就是说其实在用花呗的过程当中，包括类似的这种金融产品的时候，其实你还能有一些积分，然后这些积分还能再次转化为消费的额度，对吧？ 可能不一定额度，但是有很多的玩法，比如说像支付宝现在它有一个会员体系，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多的朋友都清楚。你如果在花呗上消费比较多，或者你通过支付宝去做一些这种水电啊，这个生活的缴费，以及你在支付宝上做一些投资，比如说像买基金啊，或者是这个买一些定期的这种理财产品，都会产生累积你的这个支付宝积分，然后你支付宝会员等级提高以后，它会送好多权益，比如说什么机场的贵宾厅啊，高铁的这个贵宾厅啊，还有酒店的一个低价入住啊，这个其实可能大家可能日常忽略掉了。 这么着吧，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听杨月分享太多，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说，在下周的时候，我们会请杨月来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继续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去，我们应该叫钱生钱。 对，正确的消费， 对吧？就正确的这种合理的消费观念，包括这种透支消费，到底应该怎么去合理的去做哈？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到时候杨月带着朋友一块走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分享更多，好吗？谢谢你。 好的，好的。嗯，哎，客气，再见。 花花，我就跟你重复一点他刚才说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支付宝会员，然后你用这个花呗，然后呢在这支付宝上去消费，同时呢包括做一些理财产品，他不是就会给你信用积分吗？然后你的等级就会提高吗？这样的提高他会给你一些权益，包括刚才他说的机场贵宾厅的权益，高铁贵宾厅的权益，还有酒店升级的权益，都会来获得。 是的。 那你想，如果是你的话，你光 我住伊比斯， 伊比斯也能升级啊， 可以升级， 听到没有？ 还可以优先那个入住。 哎，得嘞。 哎，最关键问题是，你比如说你花1000块钱，你要用现金或者储蓄卡，花了也就花了，对吧？但是呢，你要直接换成这种消费的方式的话，那它等于额外又给了你 积分， 对吧？ 哦、 哎呀，好方便，好方便啊、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说完之后，肯定花花会忍不住的。 对，不过呢，咱们也得从专家的角度去看啊， 嗯嗯、 因为那个华人经济学家、原耶鲁大学的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教授，就是他专门出过经济类的著作有很多。他呢有一个观点，他有一个观点，你比如说啊，他就在书里头就专门讲到了，说对借钱花。特别是老年朋友有很多的误解，总认为借钱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因为自己心里不放心嘛。而且呢，他在书里也说了，说这个消费其实一般对于老年朋友就把消费理解为叫浪费型开支。 嗯， 不过其实呢，就是陈教授也说了，其实消费也应该是一种投资。 是的。 就是在美国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案例嘛，就是以前人们在美国也不会有很多人接受这个借贷消费，后来他不就有个案例，说一个年轻人，比如一年挣1万，我假设挣1万块钱，然后他到50岁一直在工作，到50岁他能挣多少钱，到那时候怎么样了？但是他现在如果能够提前把这些钱预支一部分，然后就花掉了，他能更快的享受到生活什么什么的，当然是一个挺经典的案例的。原来是个人就是向银行就消费信贷，所以就一般都是银行出的这种消费信贷的产品，比如信用卡呀什么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网络的普及和电子产品的普及，然后基本上就像这种除了银行之外的一些机构，像互联网的这种消费金融产品就多起来了，像什么花呗呀、包括像白条啊，都属于这一类的嘛。 来咱们看一下听众发的啊、因为我发现听众一发，我天哪，我大开眼界啊。 AN 就说了，说我实际年龄超过35岁了、就我说的80%80%35岁以上都刷信用卡吗？大人说了，说我花呗的额度倒是没调过，刚刚看了一下，你知道额度是多少吗？ 好几万吧， 17500。 哦，比我高多了。 你看，说现在我都很少用信用卡消费，就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了。但是人家提醒的也对，说用花呗。但是要理性消费。 是的， 人说的有道理吧？ 对，没错。因为毕竟大多数的朋友他的这个我们的收入还属于这个中级这个收入哈，就大部分收入。但是你想，我们挣的钱是有限的，可是有一些产品我们确实想提前能够享受到它的服务，或者享受到这些产品带给我们的消费的乐趣，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挖掘这个我们叫10亿人口大规模的这种大众人大众市场吗？这就是消费升级的这个真正潜力吗？ 是是是是是。看看大家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啊。小河马说，哎，老母亲还有的选择吗？全交孩子的辅导班了。 我太有感触了。 另外来看看文静的。文静说，能用花呗就用花呗，这个月用完了下个月发工资再还，很方便，还可以涨信用分。之后那些我完全看不懂了，说种树养小鸡。 是的， 说现在信用卡哎呀基本上不怎么用了。 哎，你们还种树养小鸡有什么？ 对，就是那个花呗有一个蚂蚁森林是可以种树养小鸡的，那个小朋友也会特别喜欢，相当于一个电子宠物。 那然后 呢？而且还可以，因为你用 鸡下蛋之后把蛋拿去卖是吗？ 不，就等于是你用花呗，你等于是一个绿色消费嘛，你使用的就是电子支付，你就没有其他的东西，它等于是绿色支付的倡导。 对，就不会出来 只 让你签账。 对，因为花呗也是无现金联盟嘛。 所 以我觉得这个刚才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说这个额度控制的这个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因为现在呢天猫呀支付宝啊他们都开通了这个亲情付的这种服务，所以的话呢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我也会给我就是我给我爸妈都各开了1000额度，那这个额度就会从我的花呗额度里走，这样父母在网购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走这个额度了。 对，所以呢在10月18号花呗正式上线了额度管理功能，用户呢可以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自主调整自己的花呗额度。 对， 哎，太好了，比如说我的就可以降低一下。 对，你要进入到我的，打开支付宝 APP， 通过点击我的花呗设置，然后里面有个额度设置，就可以进入到额度管理页面。在不超过授信额度的范围之内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自主的调节调高或者调低自己的花呗需求。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明明那一天里的好人啊，唯独却能看见说好的大写的渴望的明天，飘影过全世界，不过一眨眼还没发现，青春早已蜕变，说过的该写的相遇的今天，醉月装扮的脸改变，匆匆麻麻认认真真的十年。 看这首歌哈， 嗯， 然后这个我仿佛感觉到了 即将要迎 来 的、那个、 双十一。 是的，我一定要跟大家讲，还有一个为什么要用花呗的理由，就是真的在双十一抢货的时候，你知道吗？你的花呗付款是优先下单的 啊？真的吗？ 对，信用卡通道总是挤，而且有的时候付款不成功。 但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调整好你的额度，我当天晚上就花多少钱。比如说，有一些老公就可以默默的把媳妇儿的手机打开，调整好他的额度， 都 完全 都关了， 对不？调整一点，当然还是要消费的嘛。然后就这样，哎，就可以合理的把控自己的消费，而且一定第一时间下单。 嗯。尤其是听爱人一说，我已经养了10棵树了，心里就滴血了。 哎，这个养树多少跟那个花多少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这个就是只是那个你通过这样的支付宝的平台去支付，做一个绿色支付环保的一个积分。 嗯， 露露问了一个专业的问题啊，就关于支付宝账户的，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转给专业的工作人员去回答，嗯、对吧？因为我呢只能够告诉您怎么花，然后其他的呢，这个我还不能够完全解答，但是确实是这样，因为它最主要，我个人认为哈，花呗比较好的一个，包括像这种电子的这种消费信贷的这个，它其实一方面是可以让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然后提前去让你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 嗯， 但是同时另外一方面，你可以这样想的一个问题，可以刺激我们更好的去工作，对吧？ 是的， 因为它是完全是比如说， 就是咱们从积极的角度去想，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一个月挣2000块钱，但是呢，因为现在有了这种便捷的这种方式，那我花出3000，我先把房贷还了，或者是我先购买了一个我现在必需品， 嗯， 那我就知道下个月我再跟老板置气，我也不能辞职。 哎呀，不过在听众朋友互动当中看到了跟我差不多的，我很开心。Long 他就说了，我35岁，信用卡、支付宝全没有啊。我信用卡还是有的，他说微信的只用于日常小额支出。我们家财务是这么分的，第一呢是固定要存一部分钱，第二呢是要存一些，比如说养房子、养车呀、固定教育啊等等，这都是每个月固定的钱。再其次呢是比如说父母啊教育子女的钱，还有一部分呢要留出来每月的生活费，最后才是每月吃喝玩乐的钱。另外奖金等非固定月收入存下来专门用于旅游，挺好，有计划的人 真多。我想说 不是，我就想说你之前的那些等到最后你还有剩的钱吗？ 嗯，麦克猪也说了，说哎呀，说这种会不会影响我的个人的这个贷款和征信问题啊？这个我觉得也要请专业人员，到时候真的统一的，等到杨月来的时候啊，我们会统一的给大家把这些疑问都解答好了。 是的，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里头是有技巧的。

看一下各条高速的出京方向呢，都属于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机场高速四元桥到温榆桥，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到黄岗桥，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瓦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以上高速呢都是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再来看一下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莲石路一线白云桥到青塔桥由东向西行驶缓慢，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地铁站由南向北行驶缓慢，紫竹院路动物园到紫竹桥由东向西行驶不畅，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北京时间18:3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最后一个时段，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张波。 对， 好，特别好。 我们今天请到了出城网的张波，波波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国内的一些赏秋的好去处哈。 张波，你有花呗吗？ 刚刚研究了一下啊，花呗是怎么玩的？ 咱俩都属于入坑了。 对。 但是确实是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说一下这事儿哈，就是每个人都要量力而行。 是的， 其实这个消费观念完全是各自消费观念的不同，但只要你能够在你的能力范围、可控范围之内，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 嗯，卫东特别好啊，不管你是几零后，他说了，我工资都交老婆，老婆花多少钱我也不清楚，特别好。 哎，还有一位朋友来说呢，说这儿呢，说你们说的太好了，地南天限额功能太给力了，我媳妇儿用我的支付宝，我10月10号先把额度给她调一下。你确定你爱人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吗？ 好好好，没关系啊，来，咱们关于花呗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 先花到这儿、 啊、对对对，先花到这儿啊、嗯、大家蓄着一下力啊，留到双十一的时候大家使劲， 我们真的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怎么样理性消费，包括他们就说要这个薅羊毛嘛，对吧哈， 对， 就怎么能够让你薅的特别的 干净利索， 哎，对，而且不留后患。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旅游。 是是是，安徽咱们说完了吧？ 说完了。 好好，咱们下一站 再跳出来 可以 啊，然后咱直接是跑到中国的西南边陲吧。 好、哦、直接奔西南了。 对啊，就是比如像云南的腾冲。 嗯 啊，腾冲其实很多的人是也可能是因为时间问题，它不允许，因为距离在这放着。但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因为在腾冲这一个地方去玩的话，基本上3到4天的时间是足够的。而且就是它每一年它玩的季节所玩的项目也不太一样。比如在这个季节当中呢，大家现在基本上说是到10月份、12月份，主要是以看银杏为主。那么它的整个这个银杏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调整一下它自己的一个玩的一个顺序。就是你到这边去玩的话，就是第一个你可以先选择走这个和顺古镇，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距离的县城都不是特别远，都特别近，啊，然后说你就打车也罢，坐公交车也罢，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到目前为止，就是第一个到和顺古镇去转一下，和和顺顺嘛，就是人家大家是这么来说的和顺古镇，对吧？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就要一定到这边时候，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可以选择泡温泉，啊，因为这边有个热海。对，有个热海大拱锅，还可以煮个鸡蛋， 嗯 啊，就是， 哎，不光是那个，我还真去那儿那个 泡了温泉， 泡过， 煮过鸡蛋， 不，煮鸡蛋是没参与，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嘛，一块儿，就是你都穿着泳衣啊那种、它露天的， 对对， 挺好的， 对 对， 而且除了这些以外吧，人家那儿还有一个类似于干蒸的地方，就是他那儿。茅草房就显得很原始， 嗯， 但是真的很有趣。然后那个茅草房， 铺的草席子，草席上头因为是晚上去的，应该是土啊还是什么呀，但是都是热的，然后你就在那上头干蒸，还特别好，然后再回到池子里泡，就这么一种感觉。而且那时候去大概也就是这个时 候，也就是这个季节， 是的，是 的， 对对对对， 特别好。 而且它本身户外的温度也不是特别的冷，而且本身在这边它也冷不到什么程度上去，因为它每一年，你想过完银杏这个季节的话，二月份到三月份，人家就是油菜花了。 对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去选择去的话，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是到了腾冲之后必须要去的一个目的地，比如像热海大拱锅， 对， 就这一块去泡泡温泉， 对， 去。然后从这边走完之后，如果说是就是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还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地质公园，当然说是有很多人是奔着去做那个热气球啊，但是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太一样，因为你做热气球你升得高，然后正好你可以俯瞰整个下面的一个秋色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有很多一些朋友说我买完这一道门票了之后，再买完第二道门票，它有一个联票在那边，你知道吗，就是说是一次性你把这两个景区的门票都买了，120块钱还能便宜点， 嗯 啊。 哎呀，云南好吃的就更多了， 就是 对吧？ 腾 冲那附近 大救驾， 对， 这你是真的 去云南餐馆看见都有腾冲大救驾。 不是，我去大理啊、丽江啊什么，我一去那儿就问，有腾冲大救驾吗？你说没有，我说你这不是云南饭馆吗？我四川人，嘿，但是我到腾冲。 不是 第一个要的人就有这菜。 对，其实说你到那边，你说哎有卤煮吗？你放心，肯定会有人回答你有 啊，真的。 对，到不是到不是到腾冲啊，是到丽江那样的地方 啊。那当然是，那当然是了、 啊，因为它比较成熟嘛， 是 而且咱们北京人在那边占的也是30%的比例吧。 腾冲真的挺好、 对， 就是它跟其他那些丽江啊、大理啊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 因为毕竟还没有那边显得那么成熟。所以到这边您比如说你自驾也好啊，看景也好，都特别好， 都比较舒服。 你比如说在那边、反正我秋天去的看到最多的就是银杏树， 嗯， 哇、哦，好漂亮。然后那儿呢有很多的民居， 对、 那些民居人家房子都盖得特别好啊、就比如说老两口，然后再加一个儿子，然后一块儿住的这楼上楼下这种民居， 嗯， 然后边就在村里，然后边上银杏树裹挟着，然后你 一万多亩、 对呀、然后你跟人说有富裕房间吗？说有，这边这屋就专门类似于客房， 对，客房 里头有卫生间啊，包括洗浴啊，全有，干干净净，包括你在那儿还可以吃饭。然后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路过了一个类似这样的，后来我就进去啊、就说您这有午饭吗？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大概多少多少钱、很便宜。 对对对。 然后就看诶那边老两口在那个屋子里住， 嗯， 后来我就问老两口，诶我说您两个人在这儿住多久了？说我们住了2个月了、基本上只要一到秋天， 对， 然后我们就到这儿来住。 哎、 对对对对， 管吃管住。你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 你先说是哪年的事儿？ 5年前。 管吃管住，5年前一个月。 说。 大胆的说， 说。 刚从花呗那儿下来的，1000多。 900。 哦、那差不多。 管这5年前啊， 5年前的话，它这个价格确实是5年前的话，丽江的价格是在1800左右。 你看， 管吃管住一个月、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因为我在那边是连着住了2个月嘛。 你看，呵，他也体验了一下。 对对对对， 哎，我觉得其实这样真挺好的 啊，因为 特别安静， 特别的舒服， 空气也特别好。 尤其是到了这个银杏这个村子，它这个村子就是银杏村， 是的， 对吧？就是你前面全部都是，不管是各种，就是各种的。年龄阶段的这个银杏树啊、就是因为它有一些特别古的古银杏树，还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新的这个银杏树，我觉得就是整个你完全就是一片金黄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啊，然后其实就是大家还可以去搭配一些，比如说是如果我时间，比如因为腾冲这边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正常，如果是大家时间比较有限的话，就3到4天的时间，北京飞昆明啊，然后或者再从昆明再直接飞到腾冲，啊， 也有直飞的， 对，就是价格贵几百块钱， 价格贵，而且航班少， 对对对对，啊，就是要是。就是他时间允许的话，就是一般情况都会从腾冲会在12月份的时候会加上一个无量山的樱花，啊， 对，就是 那么早啊？ 对对对，它是12月的中下旬啊，是无量山赏樱花的一个季节， 嗯、 然后再配上腾冲这边的一个玩法，基本上大家都会这样去选择。 嗯， 像类似于这种的话，就不属于一个就是特别常规的大家去玩的一种办法，就是自己去搭配。因为本身在这个西南边陲的这些小镇，它的古镇有好多个。对吧？我们只是点到一些，哎，就是大家能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比如像和顺了这些地方啊，就是现在熟悉一些。如果再放在几年之前，可能大家没人提和顺，就是一提到和顺，哎，和顺什么地方不知道，对吧？但是现在呢，就是可能陆陆续续的，因为大家这个交通也比较方便了，对吧？不管是坐高铁的，什么坐飞机的，对吧？整个一个想法来说，就是说我该是这个季节看银杏的时候，我就会到这个地方去。 对， 嗯， 哎呀， 值得去，而且便宜，人少， 没事。 好，嗯，好，那我们说下一个问题啊。 嗯， 磊子问，他说能不能问问嘉宾，说今年春节打算跟家里人自驾去南方，去哪儿比较合适呢？7天，来回啊。 来回七天的话，其实 去南方来得及吧？ 去南方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距离也不现实，走得特别远。比如说他如果是自驾，我一下走到广州的话，可能这个距离确实是 有点远， 有点辛苦，因为你。就是打上你分段去开的话，但是你什么地方都玩不好，不如选上一个目的地，比如我要去江南，那么也可以的。就像我觉得过年比较理想的一个选择是一个目的地，是我一定要推荐的。 奔东北？ 不是，拈花湾的小镇。 哦。 他奔南，咱不能奔着东北去了， 啊、 人家的目的很 对， 就是拈花湾小镇，再加上他那边的，包括在这个溧阳的天目竹海，就是泡泡温泉，一家人嘛，因为那边有一些这个环境都特别好的这种民宿，而且就是这个客栈里面又特别的悠闲。拈花湾小镇你可以住上2天，然后到这个溧阳的这个竹海这边泡温泉，你可以选择住上1天。你剩下你在路上的这个时间段，比如你到南京啊，到这些地方，你可以顺便转一下，也可以选择1天。这样的话，一个春节假期5-6天是很充实的，而且还不辛苦不累。因为从北京开过去的整个车大概也就是在个1000多一点点公里数，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轻松啊。如果跑的确实再远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很辛苦了， 啊、太远了，太远了。 嗯 嗯，好。 哎呀，我觉得这个要说走到南方的话，到春节唯独有一点点 冷， 对，它是那种 屋里边冷， 可能老人要注意一点，确实是， 所以一定要给他们找个能泡温泉的地方 啊， 这是我推荐的一个理由。 嗯，对对对， 啊， 对， 就是说你泡温泉，反正是在我们北京。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会选择是到周边去泡温泉，但是你走到这是一个方向的一个推荐。当然，如果说他确实我想自驾走得更远一点的话，其实我推荐他春节这个时间段的话，可以走到凤凰，就是凤凰 古镇， 对对，凤凰古镇这边去。就是整体来说，如果是赶上下雪的话，赶上下雨的话，就是应该那边就是有时候是雨夹雪的那种下法，确实是会很冷，阴冷的，对吧？然后稍微暖和一点，就是只有奔着像广州那个方向去走了，海南那个方向。但是下水 太贵了， 下水也不太现实，而且那个季节当中的所有的消费在春节都会很贵很贵。 对，我特别不建议春节去海南，特别不建议。 对，机票下来之后， 虽然我很喜欢，但是我也不建议。就跟去一趟欧洲似的， 对，机票就会很贵，全价票啊、而且就是比如像他春节他返程都是一个问题，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春节期间是就是可能高速费是不收费的， 嗯、 对吧啊？但是就是作为他来说，就说是你走的距离太远了也不合适， 嗯、 对吧？太近了吧，可能说是哎，我们也占这个假期觉得有点浪费， 明白 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抓紧时间，我们还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了啊。刚才咱们又说了云南，哎，腾冲真的还是不错的。 对， 我还真怕你说又说那种啊，那去丽江吧，大理吧，就是这种相对成熟而传统的地方。 就是赏秋的这种季节的话，就是选择性是这样来选的，甚至包括就是去贵州的，可能说一提到贵州，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哎，我去什么黄果树瀑布啊，等等这些地方。 这是传统的， 对，这是传统。但是你不过黔东南的、黔西南这些方向，就是有好多可能不一定是大巴车能够去走过去的地方，但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自驾车的这些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到贵州那边距离也不近。我一般会推荐就是大家你落地之后选择自驾去走一些路，但是一定不要说是我不熟悉这个地方，我觉得开车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建议你一定要跟当地的一些这个就是有专门的这种领队的，对吧，你跟着他们一起去走， 更安全一点， 对，更安全一些。因为他的那种路况，他不像我们北京周边的这种路况一样，所有的路就是说他我们北京周边的这个路况呢，就是所有的路况都特别特别的好，甚至我觉得说都赶上高速了，就是只是有坡度的起伏在咱们这边，但是到那边之后它的路况就不一定了，有可能说是哎有坑啊有沟啊，因为你要选择很好的景色的地方的话，那么你有可能就是走的人比较少的一些地方，但是基本上路况都不是特别特别的好。 对 对， 真的是得注意安全。你想像那个我表弟他们，然后就类似于跟网友吧，一块儿就是最后约好了，就是网友也从祖国各地啊， 对 啊，一块凑齐了，说咱们奔哪儿？最后人说了奔云南，好，他们就去云南，然后最后，说都在昆明聚齐儿， 对， 然后都各自开着各自的车嘛， 对对对， 当然就我表弟开那车次点嘛，开着城市 SUV， 嗯， 然后其他那些，都是开着什么奔驰的 G。什么包括凯宴， 巡洋舰， 类似这种吧， 对对对， 凑一车队，就他跟中间人说了，不行，你这车小点啊，那个马力也不够强健，怕你跟丢了，来，你在中间走， 加中间， 确实还不错， 这样的话很安全啊。 但是因为路书啊什么的，大家都做得很认真，但是问题就在于，因为这些人都没有去过他们要自驾去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想，就比如说大车错车， 对， 然后右边悬崖，左边峭壁， 对对对对对。 后来我表弟就说哥。说因为我表弟他是专业赛手级的就是原来就是一出什么什么车他是属于先去试完了以后说哎这得要调校什么的，他 表弟得当头车，别看我们开的车那什么，但是我们技术在， 他车技没问题，但是说其中有一个从广东来的大姐就是开的奔驰的 G， 后来我表弟就说多亏他的车好，车救他，说要不然真不行，因为拐弯的时候说明显就是他的右后轮都悬空了， 嚯！ 但是就因为人那技呀，那太厉害了， 那真的是车好， 那是就每次那右后轮出去以后，这边轱辘云四驱的嘛， 四驱的 嘛，带回来， 对， 就这么开，说哎呀，当时就想哥，还是买个技最好。真的得注意安全。 对对对对。 哦，落点在这儿啊。 是。 来看一下这个，李国公说了，说想让这个嘉宾给推荐一个北京周边赏红叶、带孩子看一看秋景的地方，不要太远。孩子两个，一个不到三岁，一个不到一岁。 这个就是首先爬高一些的地方不太现实了，就是北京周边比较现在这个时间段看的话，我推荐他一个是到怀柔的红螺寺这边。就是红螺寺还包括圣泉山这边的话，它现在正值是红叶黄叶刚刚开始的，还包括 APEC 会议中心沿线两边雁栖湖这块附近都比较适合他带着孩子去。然后往西南方向的话，然后就建议他去到坡峰岭，虽然说是它有一定的坡度，但是它其实它海拔也不是特别高， 对， 小朋友是上去，包括大人带着孩子他走不动了，你抱着他走一截，他没有特别高的这种没有特别大的强度，也比较适合去那儿，还能吃点当地的这个，不是，就是现在就说是忆苦思甜饭吧，就是大体是这么个意思。 据说坡峰岭线也特别的火， 对，而且就是人特别的多， 对，定不上。我当时去坡峰岭的时候也是，尤其到节假日的时候，属于人满为患， 尤其是周六周日， 明白， 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基本上你可以看大巴黎红排队。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不是，因为他后来是改了名字了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改，当然里面也没什么人，哎，特别舒服。然后后来之后我再去了一次，我突然发现我的天哪，这人太多了，也是选择一个周末。 对， 所以什么时候什么地儿也怕出名啊。 对对对。 国华，你不要往后想，国华推荐这地儿也行，金海湖的红叶。说那个锯齿牙是吗？ 哎，对，锯齿牙是一个，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强度，但是你正好可以看整个金海湖的全景，还包括对面的什么游艇酒店等等这一些东西。然后它正好这个时间段当中呢，是红叶刚刚开始的一个时间段。 哎，再来说方说了，说北京郊区最美国道是10几来着。 有两个不同的，108、109，这个也不错呀。也不能说啊，那个就不是最美国道了，对吧？嗯，再其次，您比如说你走去，怀柔，就奔喇叭沟门的那条也不错呀。 就是说，它不管是108、109也罢，就是在门头沟方向，然后因为是从房山那边，然后走到108后边的话，然后可能会看到一些梯田的，是这样一个状况，他会选择109国道，然后我们走到门头沟这个方向的，对吧？所以说门头沟的整个秋景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而且包括门头沟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古镇，对吧？古村落。啊，不管是举人村啊，还是包括它这个 村 底下，对吧？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怀柔一路向北嘛，111国道，那是肯定是不用质疑的，就是最早先红叶开始往回返的一个一个地方。然后甚至包括我们去密云的110国道，对吧？也整个两边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对，很漂亮。哎，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就留给刘荣。刘荣说，11月中下旬去腾冲加。反正就是云南吧，你觉得合适吗？ 合适。 11月。 对，11月份就是正值是它一个月的这个银杏叶的一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是比较旺盛的时候，就在11月到12月这个时间段。所以说他选择走这个线路的话，就是在腾冲，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大概3到4天的时间是没有问题的。 白天不是很热，晚上也不是很冷。 对，而且泡泡温泉还很舒服，然后再吃点当地的一些这个 当救驾。 对， 你是出不来了，我发现别除了大救驾还有穿鸡蛋。 我把那当主食吃的。 对对对对，那个穿鸡蛋也不错啊，他们就会直接把那鸡蛋穿好。其实我觉得说就是拿那个鸡蛋放在水里边煮，哎，真的，它不是说特不像那么咱大开水锅一样那种煮法啊，但是真的说拿出来之后，哎，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是挺好，特别嫩。 他们就是腾冲几大怪里其中有一怪嘛，就是鸡蛋穿着卖。 对对对。 哦， 打成串儿，拿那个草编的那个放到那个里头。 对。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的就要暂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要再一次谢谢张波。 好，谢谢大家。 我觉得还是抓紧时间走出去吧，对吧？ 是。 啊。 去腾冲，值得。 对，所以下周我决定我出去转转。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逛街玩耍和牵你的手，可是你总能原谅我犯下一切的错。我知道你也想要普通平凡的爱情，但是无奈我有追求梦想坚定的心。 Oh honey sorry，一起走，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